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请坐。上一次讲到如来藏心是非心非空非地水火风，非眼耳鼻舌身意，非色声香味触法，非眼界底照，非意识界，是法依据如来藏性随形不变而实空而讲的。所以如来藏性呢，不是世间四科七谛种种的法，非名无名，名无名尽，而是乃至非老非死，非老死尽，是法讲如来藏性，不是出世间现个法，非苦非集非灭非道非智非德，是讲如来藏性，不是出世间声闻法，非腾罗非斯罗非毗梨耶非展提非禅罗非波罗蜜波罗蜜非波罗蜜多，就是讲如来藏性，不是出世菩萨法，而是乃至非登达阿揭非阿罗诃非三耶三菩非大涅槃非上非落非我非净，是讲如来藏性，非出世法所证的法。非大涅槃呢，大涅槃是印度话翻译中国叫做大寂灭，大是法生德，寂是解脱德，灭是波耶德。法生德就是性净涅槃，波耶德是现净涅槃，解脱德是方便净涅槃。虽然的名是有种种不同，但是同时一心，因为我们一心现具心得的道理，因此叫做大涅槃。上落我净呢，就是四盘所具足的四德。诸法呢，正得不生不灭的理，所以叫做上。法果是法乐无边的，叫做乐。得大自在呢，妙用无穷呢，叫做我。能够舔除三烦恼，二死永尽，所以叫做净。现在说非登达阿揭非阿罗诃非三耶三菩非大涅槃非上非落非我之性，是显示如来藏性，亦不是法界能证极果的人，亦都不是知法所证究竟的法，因此说一切俱非世出世根，是显空如来藏。法依据如来藏性随然不变而实不空而呢，所以说即如来藏言妙三妙，即心即空即地即水即火即风即火，即眼耳鼻舌身意，即色声香味触法，即眼色界而是乃至色耳色界，是讲明如来藏性。如来藏性呢，即是世间四科七谛的法，即名即无名，名无名尽，而是乃至即老即死，即老死尽，即苦集灭道，即道即智即德，是讲如来藏性，即是世出世间二乘圣人所证所修所证的四谛十二因缘法，即腾罗即斯罗即毗梨耶即展提即禅罗即波罗蜜即波罗蜜多，是讲明如来藏性，即是出世间菩萨法，而是乃至登达阿揭即阿罗诃三耶三菩即大涅槃即上即落即我即净，是讲如来藏性，即是出世间知法所证的法，